汉书卷94上，匈奴传第64上。匈奴，其先夏后氏之苗裔，曰纯为。唐虞以上有山戎、咸允、熏玉，居于北边，随草畜牧而转移。其畜之所多，则马牛羊，其奇畜则骆驼、驴、骡、蕨蹄、陶土、滇犀，逐水草迁徙，无城郭长居耕田之业，然亦各有分地，无文书，以言语为约束，而能骑羊，引弓射鸟鼠，少长则射狐兔，肉食，力士能弯弓，尽为假计。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，急则人习战功以侵伐，其天性也。其长兵则弓矢，短兵则刀缠，利则进，不利则退，不修遁走，苟利所在，不知礼义。自君王以下，咸食畜肉，一其皮革，披毡裘，壮者食肥美，老者饮食其余，贵壮健，见老弱，父死，弃其后母，兄弟死，皆取其妻弃之。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字。夏道衰，而公刘失其祭官，便于西戎，益于宾。其后300又余岁，戎狄公太王胆甫，胆甫亡走于其下，宾人悉从胆甫而异焉，作周。其后百又余岁，周西伯昌伐犬夷，后十又余年，武王伐纣而迎洛邑，复居于封号，放逐戎夷经洛之北，以食入贡，名曰荒服。其后200又余年，周道衰，而周穆王伐犬戎，得400狼、400鹿以归。自是之后，荒服不至。于是作旅行之弊，至穆王之孙翼王时，王室遂衰，戎狄交亲，暴虐中国。中国披其苦，诗人始作，疾而歌之，曰：米是米家咸允之故，岂不日戒咸允恐疾。至翼王曾孙宣王，兴师命将以征伐之，诗人每大其功，曰：不伐咸允，至于太原，出车邦邦，长比朔方。是时四夷宾服，称为中兴。至于幽王，用宠姬褒姒之故，与申侯有隙，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幽王于骊山之下，遂取周之地，虏获而居于精卫之间，亲报中国。秦襄公救周，于是周平王去封号而东徙于洛邑。当时秦襄公伐戎至齐，师列为诸侯，后60又五年，而山戎越燕而伐齐，齐西公与战于齐交，后44年而山戎伐燕，燕告及齐，齐桓公北伐山戎，山戎走， 后20余年，而戎狄至洛邑，伐周襄王。襄王出奔于郑之樊邑。初，襄王欲伐郑，故娶狄女为后，与狄共伐郑，以而触狄后。狄后怨，而襄王继母曰惠后，有子代，欲立之。于是惠后与狄后子代为内应，开戎狄。戎狄已故得入，破逐襄王，而立子代为王。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，东至于魏，亲道尤甚。周襄王即居外4年，乃时使告急于晋。晋文公出力，欲修霸业，乃兴师伐戎狄，诛子代，迎纳襄王于洛邑。当世时，秦晋为强国，晋文公攘戎狄，居于西河银洛之间，号曰赤狄白狄，而秦穆公得游于西戎八国，服于秦，故龙以西有绵珠犬戎、狄原之戎，在齐梁荆戚之北有义渠、大荔、乌之、虚掩之戎，而晋北有临湖、楼烦之戎，燕北有东湖、山戎，各分散西谷，自有军长，往往而聚者百又余戎，然莫能相依。自是之后百又余年，晋悼公使魏将和戎狄，戎狄朝晋。后百又余年，赵襄子于勾柱而破之，并代以临湖河。后与韩魏共灭智伯，分晋地而有之，则赵有代勾柱以北，而魏有西河上郡，以与戎界边。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，而秦稍蚕食之，至于惠王，遂拔义渠25城。惠王伐魏，魏进入西河及上郡于秦。秦昭王时，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，有2子。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，遂起兵伐灭义渠。于是秦有陇西、北地、上郡，筑长城以拒胡，而赵武灵王以变俗胡服，袭其社，北破临湖、楼烦，自代并阴山下，至高阙为塞，而至云中、雁门、代郡。其后焉有贤将秦开，为至于胡，胡甚信之，归而袭破东湖。东湖却1000余里，与荆轲刺秦王，秦舞阳者，开之孙也。焉亦筑长城，自造阳至襄平，至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、辽西、辽东郡以拒胡。当世时，官代战国期，而三国边于匈奴。其后赵将李牧时，匈奴不敢入赵边。后秦灭6国，而始皇帝使蒙恬将数10万之众北击胡，吸收河南地，因河为塞， 筑44县城临河，徙折树以冲之，而通直道，自九原至云阳，因边山险，嵌溪谷，可善者善之。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，又渡河据阳山北甲中。当世时，东胡强而越之胜，匈奴单于曰头曼，头曼不胜秦，北徙，时又余年而蒙恬死，诸侯叛秦，中国扰乱，诸秦所徙折边者皆复去，于是匈奴得宽，复少渡河南，与中国介于故塞。单于有太子，名曰默读，后有爱焉之，生少子。头曼与废默读而立少子，乃使默读至于月之。默读既至，而头曼急击月之，月之欲杀默读，默读道其善马，其王归。头曼以为壮，令将万计，默读乃作鸣笛，席勒其计射，令曰：鸣笛所射而不息射者，斩。行猎兽，有不射鸣笛所射者，斩之。一而默读以鸣笛自射善马，左右或莫敢射，默读力斩之。居请之，复以鸣笛自射其爱妻，左右或颇恐，不敢射，复斩之。请之，默读出猎，以鸣笛射单于善马，左右皆射之。于是默读知其左右可用，从其父单于头曼猎，以鸣笛射头曼，其左右皆随鸣笛而射杀头曼，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。于是默读自立为单于。默读既立，时东胡强闻默读杀父自立，乃时使谓默读曰：欲得头曼时，号千里马。默读问群臣，群臣皆曰：此匈奴宝马也，勿与。默读曰：奈何与人邻国爱一马乎？遂与之。请之，东胡以为默读畏之，时使谓默读曰：欲得单于亦焉之。默读复问左右，左右皆怒曰：东胡无道，乃求焉之，请击之。默读曰：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？遂取所爱焉之与东胡。东胡王欲交西亲，与匈奴中间有弃地莫居千余里，各居其边为欧托。东胡使使谓莫读曰：匈奴所与我寄欧托外弃地，匈奴不能治也，吾欲有之。默读问群臣，或曰：此弃地与之。于是默读大怒曰：地者国之本也，奈何与人？诸言愚者皆斩之。默读上马，令国中有后者斩，遂东袭击东胡。东胡出清默读，不违背，即默读以兵至，大破灭东胡王， 鲁其民众畜产，既归，西击走越之，南并楼烦、白杨、河南王，西复收秦所使、蒙恬所夺、匈奴地者，与汉官故河南塞，至诸挪夫师，遂侵燕代。是时汉方与项羽相聚，中国疲于兵革，已故莫独得自强，空闲之士三十余万。自唇为以至头曼千又余岁，时大时小，别散分离，上矣。其世传不可得而次，然至莫读，而匈奴最强大，尽服从北夷，而南与诸夏为敌国，其世姓官号可得而继云。单于姓栾堤氏，其国称之曰长黎孤徒单于。单于为天为长黎，为子为孤徒。单于者，广大之貌也，言其向天单于然也。至左右贤王，左右陆离，左右大将，左右大都尉，左右大当户，左右古都侯。匈奴未贤曰屠其，故常以太子为左屠其王。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，大者万余计，小者数千，凡二十四长，立号曰万计。其大臣皆士官，呼衍氏、兰氏，其后有虚卜氏，此三姓其贵种也。诸左王将居东方，直上古以东，皆会墨朝鲜。右王将居西方，直上郡以西，皆低羌。而单于亭直代云中，各有份地，逐水草以喜。而左右贤王，左右陆离最大国，左右古都侯辅政，逐二十四长，以各自至千长、百长、十长，皮小王、相、都尉、当户、居渠之属。遂正月，诸长小会单于亭，辞。五月，大会龙城，祭其先、天地、鬼神。秋马肥，大会戴林，客教人畜祭。其法，拔刃持者死，作道者莫入其家，有罪，小者压，大者死。欲久者不满十日，一国之囚不过数人。而单于招出营，拜日之始生，西拜月，其作长左而北向，日上戊己，其送死，有棺椁金银衣裳，而无封树丧服。尽姓臣妾从死者，多至数十百人，举世常随乐，胜状以攻战，越亏则退兵。其攻战，斩首虏赐一支酒，而所得虏获因以与之，得人以为奴婢，故其战人人自卫趋利，善为诱兵以包敌，故其逐利如鸟之疾，其困败瓦解云散矣。战而俘于死者，尽得死者家财。后北服浑禹、屈射、丁陵、革坤、新离之国， 于是匈奴贵人大臣皆服，以默读为贤。是时汉初定，徙韩王信于代都马邑，匈奴大公为马邑，韩信降匈奴。匈奴得信，因引兵南于勾柱攻太原，至晋阳下，高帝自将兵往击之，会东大寒遇雪，足之堕职者十二三。于是默读佯败走，又汉兵，汉兵逐击默读，默读逆其精兵，陷其羸弱。于是汉西兵多步兵三十二万，北逐之。高帝先至平城，步兵未进道，默读纵精兵三十余万计，为高帝于白登。七日，汉兵中外不得相救相，匈奴计其西方尽白，东方尽芒，北方尽离，南方尽兴马。高帝乃使使见后魏焉知，焉知乃谓默读曰：“良主不相困，今得汉地，单于终非能居之。且汉主有神，单于察之。”默读与韩信讲王皇赵立期，而兵久不来，以其与汉有谋，一取焉知之言，乃开为一角。于是高皇帝令士解持满副使外相，从结角直出，得与大军合，而默读遂引兵去，汉亦引兵罢，使刘敬结和亲之约。事后韩信为匈奴将，及赵立、王皇等朔备约，亲到代雁门、云中。居无几何，陈豨反，与韩信合谋击代，汉使樊哙往击之，复收代雁门、云中郡县，不出塞。是时匈奴以汉将朔率众往降，故默读常往来亲道代地。于是高祖患之，乃使刘敬奉宗室女翁主为单于焉之，遂奉匈奴续增九十物各有数，约为兄弟以和亲。默读乃少止。后燕王卢绾复返，率其党且万人降匈奴，往来苦上谷以东，终高祖逝。孝惠高后时，默读近郊，乃为书使使谓高后曰：“孤愤之君生于居泽之中，长于平野牛马之域，朔至边境，远游中国，陛下独立，孤愤独居，良主不乐，无以自娱，愿以所有益其所无。”高后大怒，召丞相平及樊哙、季布等，以斩其使者，发兵而击之。樊哙曰：“臣愿得十万众，横行匈奴中。”问季布，布曰：“快可斩也。前陈豨反于代，汉兵三十二万，快为上将军，使匈奴为高地于平城，快不能解围。天下歌之曰：平城之下亦成苦， 七日不食，不能够弩。今歌吟之声未绝，伤夷者浮起，而快欲摇动天下，妄言以十万众横行，使灭慢也。且夷狄譬如禽兽，得其善言不足喜，恶言不足怒也。高后曰：善。领大业者张泽报书曰：单于不忘毕义，赐之以书。毕义恐惧，退日自屠，年老气衰，发齿堕落，步行失度，单于过听，不足以自污。毕义无罪，宜在建设，妾有御车二乘，马二四，以奉长驾。莫读得书，复使使来谢曰：未尝闻中国礼义，陛下幸而赦之。因献马，遂和亲。指孝文袭位，复修和亲。其三年夏，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为寇，于是文帝下诏曰：汉与匈奴约为昆地，无侵害边境，所以殊为匈奴甚厚。今右贤王离其国，将众居河南地，非常故，往来入塞，捕杀立足，屈亲上郡保塞蛮夷，令不得居其故，凌立边吏，入道甚傲无道，非约也。其发边吏车骑80000一高奴，遣丞相灌婴降击右贤王。右贤王走出塞，文帝幸太原。是时极北王返，文帝归，罢丞相姬胡之兵。其明年，单于为汉书曰：天所立匈奴大单于，竟问皇帝无恙。前时皇帝言和亲事，称书亦和欢。汉边吏亲侮右贤王，右贤王不请，听后裔卢侯南之等计，与汉吏相恨，绝二主之约，离昆地之亲。皇帝让书再至，发使以书报，不来，汉使不至。汉以其故不和，邻国不复。今以少立之败约，故伐右贤王，使至西方求越之击之，以天之福立足良，马力强，以灭夷越之，尽斩杀降下定之。楼兰乌孙呼接及其旁26国，皆以为匈奴，诸隐公之民并为一家，北周已定，故请兵修饰养马，除前世，复故曰：以安边民，以应古史，使少者得成其长，老者得安其处，世事平乐。未得皇帝之志，故使郎中细呼遣奉书请，显骆驼一，骑马二，驾二四。皇帝即不欲匈奴进塞，则且召利民远射，使者至即遣之。六月中，来至新望之地，书至，汉义基与和亲熟辩，公卿皆曰：单于心破月之，成胜不可击也，且得匈奴地，则鲁非可居也。和亲甚变， 汉许之。孝文前六年，谓匈奴书曰：“皇帝竟问匈奴大单于无恙。”使细忽遣谓朕书云：“愿寝兵修饰，除前世，复故约，以安边民，世世平乐。”朕甚加之，此古圣王之志也。汉与匈奴约为兄弟，所以谓单于甚厚。备曰：“离兄弟之亲者，常在匈奴。然右贤王室已在舍前，勿深诸。单于若趁书意，明告诸吏，使无复约。有信，竟如单于书。”使者言单于自将，并国有功，甚苦兵士。夫袖甲起衣，常如锦袍各衣，必书衣，黄金赤巨带衣，黄金犀皮衣，袖十匹，锦二十匹，赤蹄绿增各四十匹，使中大夫役业者令监谓单于，后请之，莫独死，子姬欲立，号曰老上单于。老上姬欲单于出立，文帝复遣宗人女翁主为单于阉之，使患者阉人中行月复翁主，月不欲行，汉强使之。月曰：“必我也，为汉患者。”中行月既至，因降单于，单于爱幸之。初，单于好汉增蓄食物，中行月曰：“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，然所以强之者，以衣食役，无养于汉。今单于变俗好汉物，汉物不过十二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。其得汉续增，以持草集中，衣库皆劣弊，以事不如瞻求兼善也。得汉食物皆去之，以事不如动烙之变美也。”于是越交单于左右书记，以记至其人众序幕。汉谓单于书，以尺一读，词曰：“皇帝竟问匈奴大单于无恙，所以谓物及言语云云。”中行月令单于以尺二读，即印封，皆令广长大。巨傲其词曰：“天地所生，日月所至，匈奴大单于竟问汉皇帝无恙，所以谓物言语亦云云。”汉使或言匈奴俗见老，中行月穷汉使曰：“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，其亲岂不自夺温厚肥美，积送印祀行者乎？”汉使曰：“然。”月曰：“匈奴名以攻战为事，老弱不能斗，故以其肥美印祀壮健以自慰，如此父子各得相保，何以言匈奴轻劳也？”汉使曰：“匈奴父子同穷庐卧，父死弃其后母，兄弟死尽弃其妻，无冠带之节，却庭之礼。”中行月曰：“匈奴之俗，食畜肉，饮其汁，益其皮，畜食草饮水，随时转移， 故其急则人习其社，宽则人乐无事。约束静易行，君臣简可久，一国之政由一体也。父兄死则弃其妻，物种姓之师也。故匈奴虽乱，必立宗种。今中国虽阳不娶其父兄之妻，亲属异疏则相杀，至道异姓皆从此类也。且礼义之弊，上下交怨，而事屋之极，生力绝焉。夫立耕桑以求衣食，筑城郭以自备，故其民急则不习战功，缓则疲于作业，皆土世之人，故无叠叠参参，官固何当。自世之后，汉史欲辩论者，中行月哲曰：汉史无多言，故汉所书匈奴增蓄米聂，令其粮中比善美而已，何以言为乎？所以己备善则已，不备善而苦恶，则后秋熟以继持柔，乃稼穑也。日夜交单于，后利害处。孝文十四年，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诸挪萧关，杀北地都尉昂，虏人民畜产甚多，遂至彭阳，使骑兵入烧回中营，后继至雍甘泉。于是文帝以中尉周涉、郎中令张武为将军，发车千乘十万骑，军长安旁以备胡寇，而拜昌侯卢青为上郡将军，宁侯魏肃为北地将军，龙绿侯周造为陇西将军，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，成侯董赤为将军，大发车骑往箕湖，单于留塞内月余，汉逐出塞即还，不能有所杀。匈奴日已交，遂入边，杀掠人民甚众，云中辽东最甚，郡万余人，汉甚患之，乃使使为匈奴书，单于亦使当户报谢，复言和亲事。孝文后二年，使使为匈奴书曰：皇帝竟问匈奴大单于无恙，使当户居渠雕渠南，郎中韩辽为朕马二匹，以至敬寿。先帝至，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，长城以内官带之事，朕亦置之，使万民耕之，设猎衣食，父子无离，臣主相安，俱无暴虐。今闻谢恶民贪降其躯，备亦绝约，枉万民之命，离良主之欢，然其事已在前矣。书云：二国以和亲，良主欢悦，寝兵修足养马，世事昌乐，熙然更始，朕甚加之。圣者日新，改作更始，使老者得息，幼者得长，各保其首领，而终其天年。朕与单于俱有此道，顺天续民，世世相传，义之无穷，天下莫不贤家。汉与匈奴临敌之国， 匈奴除北地韩杀气早降，故赵立为单于熟聂金帛，免恤他物，遂有数。今天下大安，万民熙熙，独朕与单于为之父母，朕追念前世，不务细故，谋臣计师，皆不足以离昆地之欢。朕闻天不颇覆，地不偏载，朕与单于皆捐细故，俱蹈大道，挥坏前恶，以图长久，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，源源万民，下及鱼鳖，上及飞鸟，气行会息，软动之类，莫不就安利，必危殆。故来者不止，天之道也。俱去前世，朕是讨鲁民，单于、无言、张泥等，朕闻古之帝王曰分明而不食言，单于留志，天下大安。和亲之后，汉过不先，单于其察之。单于既曰和亲，于是制诏御史，匈奴大单于为朕书，和亲已定，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，匈奴无入塞，汉无出塞，反金约者杀之，可以久亲，后无咎，俱变。朕已许，其布告天下，使明知之。后四年，老上单于死，子君臣单于立，而中行月复视之，罕复与匈奴和亲。君臣单于立岁余，匈奴复决和亲，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，所杀掠甚重。于是汉使三将军军屯北地，代屯勾柱，赵屯飞虎口，原边一个坚守已被虎寇，又至三将军军长安西细柳，渭北吉门坝上已被胡，胡既入带勾柱边，烽火通于甘泉长安。数月，汉兵至边，匈奴亦还塞，汉兵亦罢。后遂于文帝崩，景帝立，而赵王遂乃因始于匈奴，吴楚反欲与赵合谋入边，汉为破赵，匈奴亦止。自是后，景帝复与匈奴和亲，通官事，己未单于。遣翁主如故曰：“中景帝事，时时小入道边，无大寇。”武帝即位，明和亲约束，后遇官事，扰己之。匈奴自单于以下，皆亲汉，往来长城下。汉使马邑人聂翁一见兰出物，与匈奴交易。杨维卖马邑城以诱单于，单于信之，而贪马邑财物，乃以十万骑入五州塞，汉伏兵三十余万马邑旁。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，护四将军以伏单于。单于既入汉塞，未至马邑百余里，见处不野而无人牧者，怪之，乃宫廷。时雁门卫使行教见寇， 保此庭。单于德欲赐之，为使知汉谋，乃下具告单于。单于大惊曰：“无故疑之。”乃引兵还。出曰：“吾得魏使天也，以魏使为天王。”汉兵曰：“单于入马邑而纵，单于不至，已故无所得。将军王辉不出代击胡辎重，闻单于还，兵多不敢出。汉以辉本建造兵谋而不进，诛辉。自是后，匈奴绝和亲，攻当路塞，往往入道于边，不可生数。然匈奴贪，尚乐官事，是汉财物，汉亦通官事不绝，以重之。自马邑君后五岁之秋，汉使四将各万计击胡官事下，将军卫青出上谷至龙城，得胡首虏700人。公孙贺出云中，无所得。公孙敖出代郡，为胡所败7000。李广出雁门，为胡所败。匈奴生得广，广道王归。汉求敖广，敖广孰为数人。其东匈奴数千人到边，渔阳尤甚。汉使将军韩安国屯渔阳备胡。其明年秋，匈奴20000计入汉，杀辽西太守，掠2000余人，又拜渔阳太守军1000余人为将军安国。安国使1000余骑亦且进，会焉救之，至匈奴乃去。又入雁门杀掠1000余人。于是汉使将军卫青将30000骑出雁门，李希出代郡击胡，得首虏数千。其明年，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，击胡之楼烦、白阳王于河南，得胡首虏数千，羊100余万。于是汉遂取河南地，筑朔方，复善过秦时蒙恬所为塞，因何而为故？汉亦弃上古之斗辟县造阳地以与胡。是岁，元胡2年也。其后冬，君臣单于死，其弟左陆离王依制察，自立为单于，功拜君臣单于太子乌丹。乌丹王降汉，汉封乌丹为治安侯，数月死。伊稚携单于继立，其下匈奴数万骑入代郡，杀太守公友，掠1000余人。秋又入雁门，杀掠1000余人。其明年又入代郡、定襄、上郡各30000骑，杀掠数千人。匈奴右贤王远汉夺之河南地而筑朔方，朔寇道边，即入河南侵扰朔方，杀掠利民甚重。其明年春，汉遣卫青将6将军10余万人出朔方高阙。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治，饮酒醉。汉兵出塞600-700里，夜为右贤王。 右贤王大惊，脱身逃走，经济往往随后去。汉将军得右贤王人众，男女万五千人，皮小王十余人。其秋，匈奴万计入代郡，杀都尉朱鞅，掠千余人。其明年春，汉复遣大将军卫青，将六将军十余万计，仍再出定襄数百里，击匈奴，得首虏前后万九千余级，而汉义王两将军三千余计。右将军建得以伸脱，而前将军西侯赵信兵不利，降匈奴。赵信者，故胡小王，降汉，汉封为西侯，以前将军与右将军并军，借独欲单于兵，故晋末。单于既得西侯，以为自次王，用其子弃之，与谋汉。信交单于亦北绝牧，以右皮汉兵，邀集而取之，无尽塞。单于从之。其明年，胡数万骑入上谷，杀数百人。明年春，汉使骠骑将军去病，将万骑出陇西，过燕齐山千余里，得胡首虏八千余级，得修除王祭天金人。其下，骠骑将军复与何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，过居延，攻祁连山，得胡首虏三万余级，皮小王以下十余人。是时，匈奴一来入代郡雁门，杀掠数百人。汉使博望侯及李将军广出右北平，击匈奴左贤王。左贤王为李广，广军四千人，死者过半，杀虏亦过当。会博望侯军救治，李将军得脱，晋王其军。何继侯后骠骑将军妻及博望侯皆当死，孰为庶人。其秋，单于怒昆野王、修除王，举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，欲召诛之。昆野修除王恐，谋降汉。汉使骠骑将军迎之，昆野王杀修除王，并将其众降汉，凡四万余人，号十万。于是汉以得昆野，则陇西北地河西一少胡寇，西关东贫民处所，夺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食之，而减北地以西数族半。明年春，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数万骑，杀掠千余人。其明年春，汉谋以为西侯信为单于计居牧北，以为汉兵不能治，乃速马发十万骑，私复从马凡十四万匹，粮众不遇焉。令大将军卿、骠骑将军去病，中分军。大将军出定襄，骠骑将军出代，贤曰：“掘墓击匈奴。”单于闻之，愿其辎重，以精兵待于墓北。 与汉大将军接战一日，会幕，大风起，汉兵纵左右翼围单于，单于自夺，战不能与汉兵，遂独与壮骑数百溃汉围西北遁走，汉兵夜追之不得，行捕斩首虏凡万九千级，北至田岩山赵信城而还。单于之走，其兵往往与汉军相乱而随单于，单于久不与其大众相得，右路离王以为单于死，乃自立为单于。真单于复得其众，右路离乃去号复其故位。票骑之出带二千余里，与左王接战，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余人，左王将皆遁走。票骑封于狼居胥山，闪孤岩临汉海而还。事后匈奴远遁，而木南吴王庭，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灵居，往往通渠至田关，立足五六万人，烧残石，地接匈奴以北。初，汉两将大出为单于，所杀虏八九万，而汉士误故者亿万数，汉马死者十余万匹。匈奴虽病远去，而汉马亦少，无以复往。单于用赵信计，遣使好辞请和亲，天子下其意，或言和亲，或言遂臣之。丞相长史任敞曰：“匈奴心困，以使为外臣，朝请于边。”汉使敞始于单于，单于闻敞计，大怒，留之不遣。先是，汉亦有所降匈奴使者，单于亦折留汉使相当。汉方复收士马，会票骑将军去病死，于是汉久不北击胡。数岁，一至察单于历十三年死，子乌为立为单于，是岁元鼎三年也。乌为单于立，而汉武帝始出巡狩郡县。其后汉方南诸两月不击匈奴，匈奴亦不入边。乌为历三年，汉已灭两月，遣故太仆公孙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余里，至伏居井，从票侯赵破奴万余骑出灵居数千里，至匈奴河水，皆不见匈奴一人而还。是时天子巡边，亲至朔方，勒兵十八万骑以献五节，而使郭吉讽告单于。既至匈奴，匈奴主客问所使，郭吉悲啼好言曰：“吾见单于而口言。”单于见疾，疾曰：“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下，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，天子自将兵带边，即不能，即南面而陈于汉，何但远走，亡逆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为。”与卒，单于大怒，力斩主客献者， 而留郭吉不归，迁汝之北海上。而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，休养士马，习射猎，朔时时好辞甘言，求和亲。汉使王屋等窥匈奴，匈奴法，汉使不去劫，不以莫情其灭，不得入穷庐。王屋北地人，习胡俗，去其劫，情面入庐。单于爱之，杨许曰：“吾为遣其太子入至于汉，以求和亲。”汉使杨信使于匈奴。是时，汉东拔魏末朝鲜以为郡，而西至酒泉郡，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，有西通越之大夏，以汪主弃乌孙王，以分匈奴西方之原国，又北一广田至县雷为塞，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。是岁，汪侯信死，汉用事者以匈奴已弱，可臣从也。杨信为人刚直倔强，素非贵臣也，单于不亲，欲召入不肯去劫，乃坐穷庐外见杨信。杨信说单于曰：“即欲和亲，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。”单于曰：“非故曰。”故曰：“汉常遣汪主，即增蓄食物有品，以和亲，而匈奴亦不复扰边，今乃欲反古，令吴太子为质，吾即矣。”匈奴俗见汉使非中贵人，其儒生以为欲睡，折其辞变；少年以为欲刺，折其气。每汉兵入匈奴，匈奴折报偿，汉留匈奴使，匈奴亦留汉使，必得当乃止。杨信既归，汉使王屋等如匈奴，匈奴复产以甘言，欲多得汉财物。待王屋曰：“吾欲入汉献天子，面相结为兄弟。”王屋归报汉，汉为单于筑邸于长安。匈奴曰：“非得汉贵人使，吾不与成语。”匈奴使其贵人至汉，并服药欲愈之，不幸而死。汉使陆充国配2000担印绶，使送其丧，后币值数千金。单于以为汉杀无贵使者，乃留陆充国不归。诸所言者，单于特空待王屋，书无意入汉，遣太子来至。于是匈奴朔使骑兵侵犯汉边，汉乃拜郭昌为拔胡将军，即卓野侯屯朔方以东，被胡。乌为单于历10岁死，子詹师卢立，年少号为儿单于。是岁元丰6年也。自是后，单于一西北，左方兵直云中，右方兵直酒泉敦煌。而单于立，汉使两使，一人调单于，一人调右贤王，欲以乖其国。使者入匈奴， 匈奴西将至单于，单于怒而西留汉使，汉使留匈奴者前后十余倍，而匈奴使来汉，亦则留之相当。是岁，汉使二师将军西伐大渊，而令殷余将军驻寿祥城。其冬，匈奴大遇雪，处多饥寒死，而单于年少，好杀伐，国中多不安。左大都尉欲杀单于，使人见告汉曰：“我欲杀单于降汉，汉远，汉即来兵进我，我即发。”初，汉闻此言，故驻寿祥城，犹以为远。其明年春，汉使卓野侯破奴，将二万骑出朔方北二千余里，期至峻基山而还。卓野侯既至期，左大都督欲发而绝，单于诛之，发兵击卓野侯。卓野侯行捕首虏数千人，还未至寿祥城四百里，匈奴八万骑围之。卓野侯夜出自求水，匈奴生得卓野侯，因急击其军，军力未亡将而诛，莫相劝而归。军遂没于匈奴，单于大喜，遂遣兵攻寿祥城，不能下，乃侵入边而去。明年，单于欲自攻寿祥城，未到，病死。而单于立三岁而死，子少，匈奴乃立其继父乌为单于弟，右贤王勾离胡为单于。是岁，太初三年也，勾离胡单于立，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，远者千里，筑城帐列亭至卢渠，而使游击将军韩岳、长平侯魏抗屯其旁，使强弩都尉陆伯德筑居延泽上。其秋，匈奴大入云中、定襄、五原、朔方，杀掠数千人，百数二千担而去，行坏光禄所筑亭帐。又使右贤王入酒泉、张掖，掠数千人，会人闻击救，仅复失其所得而去。闻二师将军破大渊，斩其王还，单于欲遮之，不敢，其冬病死。勾离胡单于立一岁死，其弟左大都尉居低侯立为单于。汉祭诸大渊，威震外国，天子意欲遂困胡，乃下诏曰：“高皇帝一镇平城之忧，高后时单于疏决悖逆，惜齐襄公负九世之仇，春秋大之。”是岁，太初四年也。居低侯单于出力，恐汉袭之，尽归汉使之不祥者陆冲国等于汉。单于乃自谓：“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？汉天子我丈人行。”汉遣中郎将苏武后必陆位单于，单于一交，礼甚惧， 非汉所望也。明年，卓野侯破奴，得王归汉。其明年，汉时二师将军将三万骑出酒泉，击右贤王于天山，得首虏万余骑而还。匈奴大为二师，击不得脱，汉兵误故十六七。汉又使殷余将军出西河，与强弩都尉会捉爷山，无所得，使冀都尉李陵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余里，与单于会合战，陵所杀伤万余人，兵食尽欲归，单于为陵，陵降匈奴，其兵得脱归汉者四百人。单于乃跪陵，以其女弃之。后二岁，汉使二师将军六万骑，步兵七万出朔方，强弩都尉陆伯德将万余人与二师会，游击将军岳步兵三万人出五原，殷余将军敖将计万步兵三万人出雁门。匈奴闻，喜远其累众于徐吴水北，而单于以10万待水南，与二师接战，二师解而隐归，与单于连斗十余日，游击无所得，因与左贤王战不利，隐归。明年，居低侯单于死。历五年，长子左贤王立为葫芦姑单于，是岁太史元年也。初，居低侯梁子长为左贤王，赐为左大将，并且死，延立左贤王。左贤王未至，贵人以为有病，更立左大将为单于。左贤王闻之，不敢进。左大将使人召左贤王而让位焉。左贤王辞以病，左大将不听，谓曰：“即不幸死，传之于我。”左贤王许之，遂立为葫芦姑单于。葫芦姑单于立，以左大将为左贤王，数年病死，其子先贤禅不得代，更以为日逐王。日逐王者见于左贤王，单于自以其子为左贤王。单于继立六年，而匈奴入上谷五原，杀掠利民。其年，匈奴复入五原九泉，杀两部都尉。于是汉遣二师将军七万人出五原，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三万余人出西河，重合侯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千余里。单于闻汉兵大出，悉遣其辎重，徙赵信城北抵，至居水。左贤王驱其人民渡徐吴水六七百里，居都贤山。单于自将精兵左安侯渡孤居水。御史大夫君只追邪境，无所见，还。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，至郡基山河，转战九日，汉兵陷阵却敌，杀伤虏甚重，至蒲奴水，虏不利，还去。 重合侯军至天山，匈奴使大将偃渠与左右忽之王将二万余骑邀汉兵，见汉兵强隐去，重合侯无所得失。是时汉恐车师兵折重合侯，乃遣开陵侯将兵别为车师，尽得其王民众而还。二师将军将出塞，匈奴使右大都尉与卫律将五千骑邀击汉军于阜阳沟山峡。二师前蜀国胡骑二千余战，鲁兵坏散，死伤者数百人。汉军乘胜追北，至范夫人城，匈奴奔走，莫敢拒敌，会二师妻子作巫蛊收，闻之忧惧，其愿胡亚夫亦必罪从军。说二师曰：“夫人世家皆在利，若还不称意，是与欲会，置居以北，可复得见乎？”二师由是狐疑，欲深入邀功，遂北至置居水上。鲁已去，二师遣护军将二万骑渡置居之水。一日逢左贤王左大将，将二万骑与汉军合战一日，汉军杀左大将，鲁死伤甚重。军长吏与爵辉都尉辉渠侯谋曰：“将军怀一心，欲危重求功，恐必败。谋共执二师。”二师闻之，斩长史，引兵还至宿爷屋燕然山，单于之汉军劳倦，自将五万骑遮击二师，想杀伤甚重。夜欠汉军前身数尺，从后急击之，军大乱败，二师降。单于素知其汉大将贵臣，以女弃之，尊宠在卫律上。其明年，单于遣使为汉书云：“南有大汉，北有强胡，胡者天之骄子也，不为小礼以自烦，今欲与汉开大关，娶汉女为妻，遂己为我聂九万担，粟米五千斛，杂增万匹，他如故约，则边不相道矣。”汉遣使者报送其使，单于使左右难汉使者曰：“汉礼义国也。”二师导前太子发兵反，何也？使者曰：“然，乃丞相私与太子争斗，太子发兵欲诛丞相，丞相诬之，故诛丞相。此子弄复兵，罪当吃，小过耳。孰与莫独单于深杀其父戴笠，长弃后母，禽兽行也。单于留使者，三岁乃得还。”二师在匈奴岁余，卫律害其宠，会母焉之病，律斥胡巫，言先单于怒曰：“胡故使此兵，常言得二师以赦，今何故不用？”于是收二师。二师骂曰：“我死必灭匈奴。”遂屠二师以辞。会连浴血数月，畜产死，人民疫病， 故驾不熟。单于恐，为二师立辞事。自二师末后，汉新师大将军士卒数万人不复出兵。三岁，武帝崩，前此者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，匈奴运重挥毒，疲疾苦之。自单于以下，常有欲和亲计。后三年，单于欲求和亲，会病死。初，单于有一亩地为左大都尉，贤国人相之。母焉知恐单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，乃私使杀之。左大都尉同母兄怨，遂不肯附会单于庭。又单于病且死，谓诸贵人：我子少不能治国，立帝又戮黎王，即单于死，魏律等与专取焉之谋，逆单于死，诈缴单于令，与贵人印盟，更立子左陆离王为虎眼低单于。是岁始元二年也。虎眼低单于既立，讽魏汉使者，言欲和亲。左贤王、右陆离王以不得力愿望，率其众欲南归汉，恐不能自治，即携卢图王欲与西降乌孙，谋击匈奴。图卢王告之，单于使人验问，右陆离王不服，反以其罪罪卢图王，国人皆冤之。于是二王去居其所，未尝肯会龙城。后二年秋，匈奴入代杀都尉。单于年少出力，母焉知不正，国内乖离，常恐汉兵袭之。于是魏律为单于谋，穿井筑城，置楼以藏谷，与秦人守之。汉兵至，无奈我何，即穿井数百，伐财数千。或曰：胡人不能守城，是遗汉良也。魏律于是止，乃更谋归汉使不降者苏武、马宏等。马宏者，前副光禄大夫王忠使西国，为匈奴所遮。忠战死，马宏生得，亦不肯降，故匈奴归此二人，欲以通善意。是时，单于立三岁矣。明年，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，并入边围寇。汉兵追之，斩首霍鲁九千人，生得欧托王，汉无所失亡。匈奴见欧托王在汉，恐以围岛击之，即西北远去，不敢南逐水草，发人民屯欧托。明年复遣九千骑屯受降城以备汉。北桥徐无令可渡，以备奔走。是时魏律已死。魏律在时，常言和亲之力，匈奴不信。即死后，兵硕困，国亦贫。单于帝左陆离王死魏律言，欲和亲，而恐汉不听，故不肯先言，常使左右讽汉使者。 然其亲道一息，与汉始御后，欲以建制和亲，汉亦羁縻之。其后左陆离王死，明年单于使离乌王窥汉边，言酒泉张掖兵亦弱，出兵示机，即可复得其地。时汉先得降者闻其计，天子召边警备，后无己，右贤王离乌王四千骑分三队入日乐乌兰盘河。张掖太守蜀国都尉发兵击，大破之，得脱者数百人。蜀国千长义渠王季氏射杀离乌王，赐黄金二百斤，马二百匹，因封为离乌王。蜀国都尉郭忠封成安侯。自事后，匈奴不敢入张掖。其明年，匈奴三千余骑入五原，掠杀数千人，后数万骑南傍塞列，行攻塞外亭帐，掠取利民去。是时汉边郡烽火厚望精明，匈奴为边寇者少力，西复犯塞，汉复得匈奴降者，言乌桓常发先单于种，匈奴怨之，方发二万骑击乌桓。大将军霍光欲发兵邀击之，以问护军都尉赵充国。充国以为乌桓见朔犯塞，今匈奴击之于汉变，有匈奴西寇道北边幸无事，蛮夷自相攻击，而发兵邀之，招寇生事，非计也。广更问中郎将范明友，明友言可击，于是拜明友为度辽将军，将二万骑出辽东。匈奴闻汉兵至，隐去。初，光借明友，兵不空出，及后匈奴遂击乌桓。乌桓时心中匈奴兵，明友继后匈奴，因乘乌桓壁击之，斩首六千余级，获三王首，封为平陵侯。匈奴由是恐，不能出兵，即使使之乌孙，求欲得汉公主，击乌孙，取车延、鄂师弟。乌孙公主上书下公卿议旧，未决。昭帝崩，宣帝即位。乌孙昆弥复上书言：连为匈奴所侵削，昆弥愿发国半精兵，人马五万匹，尽力击匈奴，为天子出兵，哀救公主。本始二年，汉大发关东清锐士，选郡国吏三百担，抗谏袭骑射者，皆从军。遣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，四万余骑出西河，度辽将军范明友三万余骑出张掖，前将军韩增三万余骑出云中，后将军赵充国为仆类将军三万余骑出酒泉，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三万余骑出五原，凡五将军兵十余万骑出塞各二千余里， 及校尉常惠、使户发兵乌孙西域。昆弥自将西侯以下50000余骑从西方入，与武将军兵凡20余万众。匈奴闻汉兵大出，老弱奔走，取畜产远遁逃，是以武将少所得。度辽将军出塞1200余里，至蒲犁后水，斩首捕虏700余级，虏获马牛羊1000余。前将军出塞1200余里，至乌云，斩首捕虏，至后山100余级，虏马牛羊2000余。蒲类将军兵当与乌孙合击匈奴蒲类泽，乌孙先期至而去，汉兵不与相及。蒲类将军出塞1800余里，西去后山，斩首捕虏，得单于使者蒲阴王以下300余级，虏马牛羊7000余。闻虏已隐去，皆不至期还。天子薄其过，宽而不罪。祁连将军出塞1600里，至鸡至山，斩首捕虏19级，获牛马羊100余。封汉使匈奴还者冉弘等，言鸡至山西有虏众，祁连即借弘，使言无虏，欲还兵。御史主公孙义受见，以为不可，祁连不听，遂引兵还。虎牙将军出塞800余里，至丹徐武水上，即止兵不进，斩首捕虏1900余级，虏马牛羊7万余，引兵还。上以虎牙将军不至期，诈增虏获，而祁连知虏在前，逗留不进，皆下吏自杀。擢公孙义寿为侍御史。校尉常惠与乌孙兵至右路离亭，或单于复行，即扫居次明王。离乌都尉千长将以下39000余级，虏马牛羊驴骡骆驼70余万。汉封惠为长罗侯，然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，及畜产远已死亡，不可生数。于是匈奴遂衰号，怨乌孙。其东单于自将1000骑击乌孙，颇得老弱，欲还。会天大欲雪，一日深丈余，人民畜产冻死，还者不能食衣。于是丁陵乘弱攻其北，乌桓入其东，乌孙击其西，凡三国所杀10000级，马10000匹，牛羊甚众，有众已饿死，人民死者13，畜产15。匈奴大虚弱，诸国积属者皆瓦解，公道不能理。其后汉出3000余骑为三道，并入匈奴，捕虏得数千人还。匈奴终不敢取当，资欲向和亲，而边境少事矣。胡偃低单于历17年死，弟左贤王立，为须驴全渠单于。是岁，缔结2年也。 须驴全渠单于立，以右大将女为大胭脂，而处前单于所姓专渠胭脂。专渠胭脂父左大居渠院，是时匈奴不能为边寇，于是汉霸外城以修百姓。单于闻之喜，召贵人谋，欲与汉和亲。左大居渠心害其事，曰：前汉使来，兵随其后，今亦效汉发兵，先使使者入，乃自请与呼卢子王各将万骑，南傍塞列，相逢俱入。行未到，会三骑王降汉，言匈奴欲为寇。于是天子召发边骑屯要害处，使大将军军监智仲等四人将5000骑分三队，出塞各数百里，捕得鲁各数十人而还。时匈奴王其三骑不敢入，即隐去。是岁也，匈奴饥，人民畜产死16，又发两屯各万骑以备汉。其秋，匈奴前所得西汝居左地者，其军长以下数千人皆趋畜产行，与欧托战，所战杀伤甚重，遂南降汉。其明年，西域城郭共击匈奴，取车师国，得其王及人众而去。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都墨为车师王，收其余民东徙，不敢居故地。而汉亦遣屯士分田车师地以食之。其明年，匈奴愿诸国共击车师，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，欲以侵破乌孙西域。后2岁，匈奴遣左右御前各6000骑与左大将在击汉之田车师城者，不能下。其明年，丁陵毕3岁入道匈奴，杀掠人民数千，驱马畜去。匈奴遣万余骑往击之，无所得。其明年，单于将10万余骑傍塞列，欲入边寇，未至。会其民提除瞿塘王降汉言状，汉以其为严兵路西卢侯，而遣后将军赵充国将兵40000余骑屯原边9郡被鲁。月余，单于病呕血，因不敢入，还去，即罢兵，乃使提王都离胡次等入汉，请和亲，未报，会单于死。是岁神阙2年也。须卢全渠单于历9年死，自始立而处专渠胭脂。专渠胭脂即与右贤王私通，右贤王会龙城而去。专渠单于欲以单于病甚，且勿远。后数日，单于死。好肃王行未央，使人召诸王，未至。专渠单于与其弟左大居渠都隆其谋，立右贤王屠其堂为卧眼居低单于。卧眼居低单于者，代父为右贤王， 乌为单于耳孙也。卧眼居低单于立，复修和亲，遣帝依求若王胜之入汉献见。单于出力凶恶，尽杀须驴全渠时用事贵人行未央等，而任用专渠焉之地都龙旗，有尽免须驴全渠子弟近亲，而自以其子弟代之。须驴全渠单于子姬侯山既不得立，王归妻父乌禅木。乌禅木者，本乌孙康居间小国，硕见亲报，率其众数千人降匈奴。葫芦姑单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子弃之，使长其众居右地。日逐王先贤禅，其父左贤王当为单于，让葫芦姑单于。葫芦姑单于许立之，国人已故颇言日逐王当为单于。日逐王素与卧眼居提单于有隙，即率其众数万计归汉。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，单于更立其从兄伯须堂为日逐王。明年，单于又杀先贤禅两弟，乌禅木请之不听，心悔。其后左御前王死，单于自立其小子为御前王刘廷。御前贵人共立故御前王子为王，与俱东徙。单于遣右丞相将万计往击之，失亡数千人不胜。时单于已立二岁，暴虐杀伐，国中不复。即太子左贤王硕禅左弟贵人，左弟贵人皆怨。其明年，乌桓击匈奴东边姑息王，颇得人民。单于怒，姑息王恐，即与乌禅木及左弟贵人共立姬侯山为呼韩邪单于，发左弟兵四五万人袭击卧眼居低单于，至孤居水北。未战，卧眼居低单于兵败走，使人报其弟右贤王曰：“匈奴共攻我，若肯发兵助我乎？”右贤王曰：“若不爱人，杀昆弟诸贵人，各自死若畜，无来污我。”卧眼居低单于会自杀。左大居渠都龙旗王之右贤王所，其民众尽降呼韩邪单于。是岁神阙四年也。卧眼居低单于历三年而败。